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，欢呼声仍飘在空气里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。我渐渐失去知觉，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。飞到天的边缘，我也不再落在何地。一个我需要梦想，需要方向，需要眼泪，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。我已经无能为力，无法抗拒，无路可退。这无现在的我需要人陪，闭上眼睛就看不清，这双人床欠缺的温馨。能陪我直到天明，穿透这片迷蒙寂静。我渐渐失去知觉，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。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，我已经无能为力，无法抗拒，无路可退。这无声的夜，现在的我需要人。 举止和习惯往往是对自己内心情感世界的一种保护。感情只有经历过才懂得如何保护。在微信公众号，阿雅对我说，我是一个内心很敏感的妹子，在给闺蜜或者是男朋友发微信的时候呢，不仅会使用很多表情，而且自己一遇到事情就会胡思乱想。最好的闺蜜因为受不了我的内心敏感，都和我绝交了。男友已经跟我说和我在一起很累，因为他生怕我误会他。所有的一切我现在都无法处理，希望你能告诉我该怎么办。很多人都喜欢发表情，其实所有的表情包都是心理缺失的一种表现，那是一种掩饰、暗示、欲言又止。可是我想看见你此刻真实的表情，有时候这很难，对吗？你给我无数种表情，可哪一种是你最真实的？这首歌叫《一百种表情》。 雨点飘，你的酒我在笑， 从水底再跳，很辛苦的去掉，彩虹点亮了下一秒，世界很大，人很渺小，惊喜总出乎预料，一百种表情，快乐的小事情，一百种表情，他都哭笑，你弯着嘴角笑，说是自找烦恼、转个思考，换个频道，不许计较，重新诀窍，还不如来个拥抱，一百种表情，快乐的小事情， 见面的时候呢，他看起来斯斯文文，憨厚老实，而且交谈相处觉得这男人还不错，挺可靠，对自己也好，于是就在一起了。可是慢慢的我觉得不对劲，他开始不准我跟其他男人说太多话，并限制我的交友的范围。一开始我以为他是爱吃醋，没太在意，后来才发现他太疑神疑鬼了。他总是要求我时时刻刻的报备情况，短信一会儿不回就紧张，恨不得时时刻刻都看住我，甚至他有一些暴力的倾向，会拿拳头重重的砸在墙上，以博得我的心疼。闺蜜都劝我要远离这样的男友，你说呢？我说，你有能力远离他吗？我担心会伤害你。他会不会伤害你？你一定要小心。我告诉你，你男友用这样的方式挽留你，那不是爱，那是一种病。这种往往因为爱可以不要命的男人，或许真的可以不要命，但可能他也会要你的命。在爱情里，卸下所有防备之前，我们要学会保护好自己。送你一首歌，就叫《我不会爱》。 习惯了你的重量，温柔的压在手上，现在却不得不放。习惯了你的味道，漂浮在我的肩膀，想到从前我们都笑了， 都笑了， 都哭了， 都哭了， 最后一次一起分享月光，隔着一只行李箱。我知道忍痛退让只为了一次微笑，常常少说一段，有心在身看不出来。当你遇见分除了我室外的温暖，两人的幸福变成三人拥挤不堪，或许这填满心却在少一块。就算我给你的爱真的像一片海，走得我放不开，亲爱的我想我不少感伤，我愿意无限制的燃烧，只要你的轻口永远一脸微笑。我不会爱拥抱总是太浅太慢，甜蜜常常少说一段，我用心在身看不出来。当你遇见分除了室外的温暖，两人的幸福变成三人拥挤不堪，我试着填满心却也在少一块。就算我对你的爱真的像一片海，装得我放不开，真的我真的不会爱。爱是烧痛我双手的烟火， 伤害往往是内心看不到，时间长了就会用谎话为自己编织一个继续下去的理由。就像下面这位朋友，这位叫蓝镇女皇的朋友说，我想让所有的事情都看起来合情合理，这样我就可以幸福而不是紧张。我编了谎话，于是他和家人都很高兴，而我把这个悲惨的世界变成了一座乐园。你知道看完你的留言我很害怕，你不仅是自我欺骗，而且还让我发现也许你会做出一些让我们无法控制的事情。你所谓的那个乐园，那不是乐园，那是欺骗，你心里非常清楚。那里盛开的花都有毒，你假装很幸福，却在浪费别人的付出。这首歌叫假装，但愿这一切都是假装的。 紫色灯光穿过酒杯，晚风偷窥灰色约会，这数晚你带着敷衍的身躯，只不想多跟我耳换，即使相拥都浅会， 眼睛仿佛想讲再会，沉默对着沉默，烟灰双方心神实在未用完。请说谎吧，不要相告你有他，准这最后一笑有火花。假装一张恋人，假装一起欢腾，假装喜欢亲我吧。纯浪漫的好戏，即使即将分离，假装一笑可以吗？深深的亲他，就算假。不知也装不懂当中意义，你每个吻冷像冬天的枯枝，我只好辛苦榨不知，始终始终把你重视，你即使知错早了事，存在我内曾是痴，即使于今时亦尽是尽意。请说谎吧，不要相告你有他，准这最后一笑有火花。假装一双恋人，假装一起欢腾，假装喜欢亲我吧。重演当天的好戏，即使即将分离，假装一笑可以吗？将孤单的人深深的亲他，就算假。 假装无依无靠，我们假装每天都有很多的朋友，我们似乎每天都是这样。可是有些话还是要说出来，好想和你说，我是吴周彤，我们待会儿见。

结束， 可后来 聪明的几乎都毁掉了我自己。 如今我选择这样的方式来见你，我想 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，慢慢的拼凑。 我只希望我们还能在回忆里拼凑出一些美好的东西，所以 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，慢慢的拼凑，慢慢的拼凑，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 此刻我只想告诉你， 我不愿再放纵，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，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。 好想和你说 我的梦。 情感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。我是吴周彤，请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elling You， 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。有些话是说不出来的，除非我和你。好想和你说，我是吴周彤，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elling You。 你和他最大的不同大概在于你是最晚动情的那一个，同样也是最难放下的那一个，对吗？有时候只有当你真正失去了才知道自己当初有多么依赖这个人。不要轻易的去依赖一个人，他会成为你的习惯。当分别来临，你失去的便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你的精神支柱。无论何时何地，都要学会独立行走，它会让你走得更坦然一些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做一些很酷的事情，做一个酷的女孩，做一个洒脱的男人，删掉那些不必要的联系，拒绝那些不清不楚的暧昧。依赖不能成为习惯，这首歌送给我们所有人，叫不动声色。 伤心的人爱听情歌，用别人的故事暖和我，从难过变沉默，不想了，甜蜜也甜蜜过，苦涩也苦涩了，别戳破。单的心怕看流星被雨落的痕迹，提醒我曾经有过，还记得刚路过，失去就失去了，跌落就跌落了，都不说。那 消息 只有我能拆穿我，总是能找个地方躲一躲。难忘就难忘了，遗憾就遗憾了，就放过。那么多 卸下所有防备之前，你需要不动声色，这样你才能够保护好自己。这位朋友叫痴心一片，他在微信公众号里说，我觉得女人财务独立也是自我的一种保护，我虽然钱不多，但是即使没有男人，自己也能养活自己，而且我在掌管财务的时候非常有安全感，即使我们有矛盾了，我会因为爱低头妥协，但是不会因为钱低头妥协，我们还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上，因为我随时可以翻脸，只要我愿意。你确实说得铿锵有力，让我都感觉你是一个很强大的女人。金钱虽然不能完全决定你在感情婚姻中的地位和尊严，但我想至少可以让你非常果断地离开你讨厌的一个人，去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。当然这绝不是你翻脸的理由，除非你长得很难看，要不干嘛要翻脸。 时间一去不返，回忆总会消散，茫然回头一看，原来人往是谁陪你看着花开花 什么舍不舍得，轻轻触碰过，至少不完全错过。 瞬间，常听失恋的人说，没有你我也活不下去了，真是这样吗？雅芳她在微信里说，我刚结束一段12年的爱情长跑，那个曾经说过不管我能不能生育都要跟我过一辈子的人，到了结婚的时候突然失言了，12年的相伴竟然换来一句对不起，希望你能体谅我，我必须要个孩子。这对我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。分手后我辞职在家不吃不喝，我为他付出了这么多，现在想想当初为他打掉那个孩子导致不能生育，真的是很后悔。你好雅芳，那不是后悔，那是决然，那是深渊。你知道吗？你错了，不是因为你多爱谁你就要不计后果不断的付出，你不能把自己造成一个无私奉献的人，你是一个女人，你是需要疼的。也许你会说我付出这么多，也许我应该是幸福的，可当有一天你发现他不值得你这样付出的时候，后面的痛苦是加倍的。这是代价吗？当然是代价，你可以后悔，但是不能够再重复。我可以帮你的也许不过是一首歌而已，但如果它能让你疼痛的地方有一些缓解，我便很欣慰了。 就这样离开了，眼泪也开始在捆绑着我，其实这样并不会领悟什么，但每个人却都会这样去做。间隔就这样变沉默，有感觉的人其实并不多，当倔强出现心痛里的时候，其实内心的不甘占据更多。 叫应该是我幸福的。应该，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应该。这世界上人，我认为只有两种，一种是感性的，一种是理性。感性的人通常会遵从自己内心的感觉，有时候做事情随心所欲，只要自己高兴就好。这样的人获得自由，给人自由，但同时也容易受伤，也容易让对方受伤。而另一种人便是理性的，理性的人通常会很安全，但是这个安全后面也许是一个冰冷的深渊，它同样可以给你温暖，但同样也会让你绝望。来听一首歌，叫《平行线》。要知道，无论怎样，理性和感性很难交融。 不安全，等你说他笑得有多甜，怎么现在才发觉这种感觉多么明显？突然间快乐就此刻间在你和我之间，我们像是两条平行线，永远不能坦白面对面。我在你的左边，你在右边，没有交叉点。我们只是两条平行线，走多远都没有碰面的终点，而泪水只能含在心里面。我害怕模糊了视线， 知道如何去避免一种交叉所带来的危险。感性的人都比较性感，也比较危险。这首歌很性感，这也是我想最后对你说的话。一切都以安全为好，一切都要让自己不那么危险。我是吴周彤，好想和你说 我们下周再见。 其实有时相爱很短，其实有时相处更难。我和你维系的坦然，反面看却也心酸。不管后来我们怎样，会是沉默或是遗憾，至少我没让你失望。离开的不甘心才为难。 There's nothing better than 自己的情感秘籍。